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哎，今日真係冇乜中氣，大佬，即係 嗱，等我嚟啦，不如咁，嗱，我哋啱有個網友咧就 send 咗個 網友即係遠 問題俾我哋，即係其實本來佢想考嘅，佢就話咁個串流打機咁點？我初時我都唔知咩， 即係 YouTube 打機、直播打機，即係 我覺得你咁。即係因為咧，你攞咗人嗰個遊戲，其實你某程度上攞咗人個版權嘅。咁你喺 YouTube 度，因為你有廣告費啊嘛，其實好容易解決啫。只要你話俾人聽，我唔收呢啲廣告費嘅話，咁就冇問題啦。咁你屌你喺度表演點樣打機，關我咩事啊？ 唔係，但係咁講啊。嗱呢啲咁樣嘅叫做係串流打機啦。你估吓，即系嗰个游戏商佢欢唔欢迎你咁样做咧？ 欢迎， 梗系啦。佢宣传紧只 game 啊嘛，大佬啊。 第二一样嘢就系最关键嘅，就系佢会唔会有一个即系 payment system 先？即系话我会收翻你嘅所谓嘅 license fee 啊，因为你攞咗我嗰个游戏，因为我卖俾你嘅时候，阿哥就俾你玩嘅啫，系嘛？我唔系俾你我嚟另外我嚟套利噶嘛，我俾你我嚟做 consumption 噶嘛，我唔系俾你我嚟做 reproduction 噶嘛。嗱，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爭議嘅。嗱，所以我解決嘅方法好簡單嘅啫。一就係你 claim 我唔收廣告費。二一係就係咧，你同嗰個遊戲商講，喂，我想攞你呢樣嘢去串流打機。 即係你仲有合作咯，即係你仲有合作。 喂，學你話齋嗰個嘅遊戲開發商都拍爛手掌啦，又收到你少少錢，係嘛？或者咁，如果我係佢做生意咧，就不如咁啦。喂 ，Anthony， 你打嘛？咁不如咁啦。嗱 ，YouTube 啲廣告費。三七分账嚟，大哥，嗱你七我三啦，嗱你唔制咁二八得唔得啊？喂，你又同我 promo 个 game， 系嘛？我又收到少广告费，咁要何乐而不为啫？ 呢个真系哲学问题啊！究竟边个收边个钱真系 系嘛？因为你同我 promo 咗嘛，我认同啊。喂，如果唔系我鬼识 football manager 呢个游戏， 系啊， 你就喺现场表演俾我睇点样打 football manager， 你拣乜嘢球员，打咩战术，拣咩阵式，点样换人法。我都打过嘅，所以其实系，不过我就冇放上 YouTube 啫，大哥系咪？咪得咯，唔难 tackle 喎，我觉得。 阿院长佢又话啦 ，Sony 就非常之欢迎咧啲 YouTuber 嘅，咁 咪得咯。 就算唔系，其实但问题就系、是、都系嗰个问题啦，因为呢样嘢系刑事化法律嚟嘅，咁啊话事权咧，嗰 喺六八九嗰度， 唔喺 Sony 度， 系啦。咁呢个就 咁 Sony 都要出庭作证嘅，喺个刑事局里面，咁呢个就最 Sony 做呢样咪得咯。 咁最 critical， 所以我觉得就係话你如果你话修订版权条例呢，即係你係有心修订嘅呢样嘢，唔可以唔包囉，我觉得係。 唔係，所以我话你去到最后尾你只要唔系刑事化嘅话，呢个系变成一个商业纠纷㗎，我觉得容易处理喎，相对上。因为呢个已经系变成一个 business dealing 啊，即系我同你之间嘅做生意嘅关系啫嘛。你究竟收唔收我钱俾你去乱咁冇套游戏喺个 YouTube 度表演，我冇所谓啊。就好似 Sony 咁， 系 由得你啊！ 咁啊，院长咧，佢补充一点啦，就系、是、任天堂咧，就系、是、要 claim 呢个版权，咁所以俾人杯葛咁样样。 咁咪，所以佢蚀底咯。 佢自己蚀底咯，即系咪？即系有啲人免费帮你做卖广告嘅，喂，你又眼红人哋赚到钱，喂，但系人哋咧本身系一条僆仔嘅啫，可能系。 诶，所以我系 啊，真系 唔系我系任天堂咪咁做咯，我欢迎你啊，将你玩个游戏喺 YouTube 里面， 唔系，但系咁讲， 系广播嘅， 但系咁讲， 我甚至乎啊，成个游戏咧，如果你玩得好嘅话咧，我年年 update 个版本咧都系送俾你嘅。 但系阿土伯 系 有个问题啊。冇人天生係一個 YouTuber 嚟嘅，即係你就算勁如達哥咧，佢都係即係經歷過一個青頭仔嘅階段嚟嘅，即係佢唔可以話喂一個籍籍無名嘅人咧，佢一彈起就話我可以同我要同個 Sony 傾 project 又成， 唔係咁你開 Sony 開放咗呢一樣嘢俾任何人 要開 申請咪得咯， 即係咁樣個門檻就好緊要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就有咗呢個網23咧。是令到人人头上都有把刀 的。好简单啫嘛，如果你諗下你真係 Sony 做生意嘅，我俾个 license rights 去玩呢一样嘢，就反而我係有規範化咗添。你政府关你咩事啫？我同 Sony 嘅问题啫嘛，同你乜关系啊？ 咁要修订嘅话， 我同 Sony 倾咯。喂，如果好似你话斋，你个例子就任天堂唔俾呢样嘢，咁算数咯。 咁 花生玩啊， 嗱咁啊，花生台嘅版本嘅修订版本咧，就要加多两条啦，就系、是、第一条就系非刑事化，第二条咧就要豁免呢个叫做系串流打机啦，吓。咁啊，即系呢啲就随后再讲啦。喂，咁啊，讲到下个 topic 啦，我哋差唔多啦，都咁啊，即系大家记得啦，礼拜六去支持下啦，呢个键盘战线嘅嗰、那个那个活动啦。咁啊，嗱，而家搞 TSA 啦，哇，黐捻线喎，即系我觉得即系689啫，系即系佢真系好斗成性啊。咁你嗱，嗰头李国章啦，而家你仲要呢个TSA 就用即系强行过关，即系呢、這个 要继续掘落去。 系啦，要继续甩屈落去，咁即系大问题就系话，即系你见到咧，你拉边个都好，你拉家长咧，你真系找屎啊，大佬真系。尤其而家咧，你啱啱先投票完咧，你即刻做呢啲咁嘅嘢咧，喂，啲人记得好，喂，啲师奶好 Q 记仇嘅阿哥。 我冇嘢噶，阿琼子咪就咁讲咯，小三唔考，小四考。 吓，小三唔考，小四考，咁你唔系考啊？吓、啊，咁你琴日即系呢个决战。 喂，我觉得政府咧喺呢个教育问题上边咧，你 trace 翻喺回归之后咧嘅历史咧，已经系一个笑话嚟嘅。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咧，广泛宣传咧，尤其是阿松嗰阵时候做紧教统局嘅主席嘅时候咧，就系、是、求学不是求分数嘛。 哦，系啊。 第二就系、是、其实个关键嘅重点就系在于要减少呢啲无谓嘅考试。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其实而家你考 TSA 嗰啲僆仔七八岁左右，三年班咪七八岁左右咯，系咪？ 嗯， 喂，我咁辛苦去操嗰啲嚟托咩阿哥？我嗰日睇明报嗰份 TSA， 我实不相瞒，我都唔知道你问乜，即系佢咩接嗰啲咩要变成一个咩立体嗰啲嘢嘛？ 吓， 喂，老实讲，我都要操，如果我要考你嗰阵时，咁点搞啊？我应该系考试机器嘅人嚟嘅咯，算系。 咁你如果你要接嗰样嘢咧，你嗰个脑部嗰个 3D processing 咧，嗰、那个抽象思维啊，嗰、那个 我可能肥佬喎、 啊， 我都 啊，即系要好犀利先得啦。咁嗱 喂，同埋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大家不可以不忽略嘅咧，就系第一样嘢最紧要嘅咧，就系细路仔喺七八岁呢个阶段系做紧小学嘅时候，系咪应该玩得开心啲啊？喺个童年时，嗱我自己都系完全喺呢个即系教育制度里边咧，即系尤其是由一年班到六年班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嗰件事。 系， 我呢一生人读得最多书咧，即系唔好计即系后期嗰啲阶段嘅时候啦，即系其实中学同埋预科甚至乎大学阶段，其实都系求求其其嘅啫嘛。 系， 即系过关就算嘅，即系仲系好开心噶嘛。但系最痛苦咧就系一年班到六年班嘅阶段。 嗯， 哇，大佬一日做十份八份功课。系咁喺嗰度，你加数、乘数、除数，喂大佬啊，我使唔使做100条啊？我做10条够啦啩？ 我喺教育局咧，我系会咁回应你嘅，冇人叫你咁样真系操噶嘛？因为呢个全港系统性评估咧，系用嚟评价嗰啲学校噶嘛？ 仲有嗱，呢个就带到我第二点啦。不过我先回应咗第一点先。喂，僆仔系咪应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咁去玩咗佢呢个童年啊？ 啱。 你唔通佢而家我四五十岁嘅时候，你先嚟走嚟玩啊？ 嗯， 系嘛？虽然我都贪玩嘅人啦，大哥系嘛？ 嗱 ，TSA 咧 ，suppose 系要考啲即系嗰啲僆仔咧，嗰、那个理解能力啊、逻辑思维啊，吓、啊、即系睇下你 八岁咩逻辑思维啊？你讲笑啊？ 唔系即系佢 都唔系考嗰啲僆仔啊？ 嗱， 佢系要 comment 嗰啲僆仔嘅咋？ 佢哋自己唔系即系佢本身嘅原意系咁样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阿陈式之一篇文咯，我觉得系好值得睇一次，即系就算唔睇咧，我都要听下我哋讲啦，系嘛？阿陈式之即系喺文明报嗰边写一篇文，就是、TSA 的所谓即系阅读训练，咁佢就话啦，喂，究竟呢个 TSA 嗰个阅读训练个阅读理解系点样做嘅咧？ 点做、啊？ 原来佢25分钟里边要限做3篇阅读理解， 每篇几长先？ 喂，嗱，你唔好理佢几长先，我嗱，你当系即系中三咧，唔系你小三 level 啦， 200-300字啊， 平均8分钟一篇。 黐线， 8分钟一篇，而其中一篇咧就好嘢啦，就系呢个系朱自清嘅散文嚟嘅。咁啊，阿陈色痴睇咗之后， 朱自清散文 系啊， 你咁样何堂叫识嗰啲咧？ 咁嗱，你小学3年班 读段睇啦，咁我识理解。 嗱，佢冇 call 出嚟啦，即系起码喂。 系咪好有福气咧？系咪小学三年班你咁快俾你即系早早读早享受啊？系咪先啊？咁啊，阿陈色之睇咗之后又好兴奋啦，喺度话：哎呀，妈妈以前都读过呢一篇文啊，不过好似系初中先读嘅。喂，大佬，你初中即系方文读嘅， 屌佢唔出年班阅读理解摆毛泽东嗰首咩？天生有个仙人洞，屌呢样嘢啲学生点答啊？ 咁呢啲 咩叫仙人洞啊？阿老毛咁啊？ 呢啲系太人世鬼大啦。不过你听埋佢点讲啦。喂，大佬，八岁嘅系细路，八分钟要睇一篇520字嘅文章，答九条题目，仲要一年睇3篇。喂，若果唔瞓，如果唔操练嘅话，就算唔操练，如果唔操练嘅话，根本系应付唔到啊！ 梗系应付唔到啦。 喂，大佬， 你而家摆份卷喺我哋三个台面。 好啦， 我估我哋都肥啦。喂。你睇嗰邊，我哋都會好啲，因為我哋讀快文科人咧，即係睇三邊嘅閱讀理解都唔會太差嘅，大哥。但如果你真係用出朱自清，突然之間整首詩咧，一時個腦轉唔到，佢諗住係咩意境啊，咩情況？喂，你真係答錯嘅，大哥會。 哇！你唔係跟住 聽埋落去喎，聽埋落去先好笑喎。嗱，嗰邊朱自清咧，喂，有啲題目啦。即係佢都唔識啊，咁佢真係問我，即係 屌陳色珠，係陳色珠，暫時係叫不神嚟嗰幅街。 係啊係啊，你唔好暫亂歌名先。咁佢指導完過後之後啦，咁佢好天，佢好真心交喎，咁仲想介紹咧朱自清有幾文明啊，幾犀利啊咁樣樣。咁文章裏邊咧一句一嗰啲句子幾咁優美咧，佢想講埋佢，即係喂咁喂，但係佢個女完全冇興趣，哇！即係然之後咧。就好快脆咁样样咧，就将嗰个习作咧就盖上，就话做完啦，做完咯，点样做噶？喂，佢又话，喂嗰篇文我唔使睇噶，咁我唔使睇，咁点做啊？喂，我系即系喺呢个题目里边，我揾翻嗰我睇一题目点样问，然之后我篇文里边揾翻个答案咪得咯？ 哦，即系揾到朱自清嘅三个字，揾到个冒号，开引号同删引号，就照 copy 翻嗰段嘢落去。屌， 即系咁样搬字过纸， 屌玩嚟做， 即系文字搬运工人，即系咁样样，就系咁啦。嗱，你咁样叫唔叫理解先？ 我冇 A level 阅读理解，以前都系咁样嘅咋。你揾到个 keyword 咧，搬翻落去答 A B C D 就 OK 噶啦。 讲时讲话时话，当年我都系咁考咧，个英文个 comprehension 噶。你记唔记得呢我个 A level 嘅年代呢就有一篇好鸠长嘅文嘅。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唔知咩一时唔记得咗英文个 term。Cursory reading, 记得啦。Cursory reading, 就唔知三四版子嘅。我哋先生教我哋点样做嘅呢，睇问题搵 keywords。 係啊。 拍答案。 呢个就 是。喂我嗰 part 啊屌我个即係十嗰个分数啊屌攞 A 啊仆街。 咁你个系你系一个考试机器， 但系我佢反而我 composition 嗰时候麻鸠麻麻，系嘛？可能即系有时系嘅，屌好似阿 B 咁啊，咁抒情文你又答咗议论文啊，仆街咯，屌系咪？ 但你呃鸠人哋睇朱自清，但你又唔捻知朱自清讲乜鸠？ 喂，所以其实系冇，即使你 A level 嗰阵时候考 cursory reading。咁样走去揾答案，其实根本你成篇文都唔知讲乜撚嘢。不过你就因为去即係应付人嘅 requirement 先嘛。嗱，同埋我觉得第二点，我觉得係关键。头先我帮你想跳嘅就係、是、你考呢个试个冇意义系在于咩呢，其实对名校嚟讲呢系好傻嘅。因为点解呢，我读过啦。 係 我嗰个时候喺学能测验。 即係等于分法。 考中三淘汰试我一啲都唔撚使读。亦都唔撚使操。因为点解咧？屌我同学帮我拉 curve 嘛，我使乜读啊？ 即系简单嚟讲，即系叫啲同学战师弟啫。 因为点解？因为佢系攞嗰间学校嗰、那个即系平均噶嘛， 吓 即系所以嗰阵时我已经好醒噶啦，即系我识做 free rider 噶，屌因为话晒我哋都系即系香港十大名校嗰仆街系嘛，冇理由我啲同学咁撚渣噶，所以我考学能测验考中三淘汰试咧，我哋先生系唔撚操嘅，即系嗰啲题目都唔使操嘅。因为嗱，我系第一届考学能测验，第一届考中央门派试人嚟噶嘛，所以好开心噶。系最辛苦咧，就系一至唔知五六年班嗰阵时候咧，就日日都喺度做埋啲无鸠无谓嘅功课。但系呢啲公开试咧，先生从来都唔操你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系攞嗰个间学校嗰个整体嗰个成绩噶嘛。咁我可唔可以谂翻个问题啦？今次你 TSA 个问题喺边度咧？就是因为你根本系会令到咧系贫富悬殊啊，好嘅学校同唔好嘅学校咧，嗰、那个差距系越拉越大嘅。 咪点？ 我哋嗰啲咧傻到咧就系求捻奇奇，就即系走过场就算啦。 点解要拉大佢嘅原因系在于出生率减少啊嘛，咁所以你要 想杀考啊？ 冇错。 咁你咪小班教学咯，咁你咪可以维持翻即系教协嗰啲会员，即系唔好投诉你，即系佢有书教，咁间学校社大啲得唔得噶哥？ 咁有呢一样嘢，同埋网络廿三条一模一样，喺佢一把刀架住落去校学校嗰度啊嘛， 即系咁样样啦，即系嗱，小班教学。即系佢唔会做嘅，咁当然系。但你杀校同埋 TSA 咧，即系呢两样嘢，即系姣婆遇着脂粉客，你对住一个咧， 即系好似你住女王咁样。 我你喺度乱噏，你啊大佬，出边阿 Roger 就系啦，Vincent 就系啦，阿B 哥日日讲住佢添啊， 佢话事 班友啊，真系。喂，唔好搞到大军阀呢个政治评论节目啊，变成怒炒花生。 系继续。 继续，你又话唔舒服，你笑开心， 姣婆遇着脂粉客啦，即系其实点解？喂，呢、這个 TSA， 喂，你遇着呢、這个杀校啊？喂，讲真，喂，你对呢、這个即系六八九嚟讲系好吸引嘅，而吸引在于咩咧？就系、是、可以借呢个机会喺政治上面控制呢个学校啊嘛。 仲有佢令到咧，你嗰班家长又好，学生又好咧，系完全咧系叫咩啊？疲于奔命啊！去做 样嘢。 喂，老实讲。喂，如果我有个仔 ，Anthony， 你应该可以做例子啦。文心，你操定唔操先？人哋全班同 学呢、這个 game theory， 喂，全班同学都喺度操紧嘅时候，你真系好意思，好似我啲咁嘅性格咁啊！屌你做埋佢嗰份啦，屌我唔做啦。 个问题就系在于你系冇你系冇唔跟风嘅自由嘛？因为喂，你谂下啦，嗱，我自己 喂，老实讲，如果我有细路啊，你俾嗱，你嘅细路可能会就考 TSA 啦。你唔敢走去屌柒嗰个老师，我帮你翻去帮佢屌柒佢，粗嚟把捻啊嗰啲嘢，我屌你啊咁样，系咪？我画咗个图之后咁点咧？阿哥系咪？咁跟住喺嗰度 call 翻朱自清，讲佢引嗰句说话咩意义咧？咁样，你考到我僆仔咩咧？咁样，我咪屌柒你咯。 系啊，跟住佢个仔喺个班嗰度就好惨噶啦嘛。 咁你话咩唔关事啊？ 唔系， 阿土白啲咁。 我觉得佢都唔够咧，即系嗰个民建联嗰个女惨。 阿秀富啊嘛， 秀富嗰个女惨啊？点解咁惨咧？喂，佢话考 T S 好开心，好舒服。喂，成班俾晒佢做啦，怼晒佢做啦，喂咁开心，喂不如开心啲咧，即系咁样样。哇，即系你谂下边个惨啲啊？真系你老实讲啫。 唔系我哋应该攞佢一啲咁嘅题目咧，即系而家喺坊间啊。系操緊嗰啲咧，攞翻嚟俾我哋幾個咧，話曬我哋嗰啲主持咧都有翻咁上下，即 係啊，即係例如 水平㗎、啊、 ，B 哥譚博嗰啲學富五居咁樣。 嗱，話俾你聽啦，譚博隨時咧，屌個肥撚佬都似話俾你聽啦。嗱，何俊仁嗰啲都肥㗎，隨時係啊，即係佢啲唔係考試機器嚟㗎嘛。 點解你要攞 B 哥同埋譚博去即 係？啊 ，B 哥可能得喎、啊，因為 B 哥係有嗰啲鬼才嘅人嚟㗎嘛。你叫佢搞嗰啲咩玩立體嗰啲圖形，可能佢得㗎喎佢。系嘛？跟住你问佢朱自清，其实佢唔知朱自清嗰度讲咩。不过因为而家个答案就要抄落去啫嘛。 咁你要度身订，你要为佢度身订做一撮一，你为佢度身订做一科叫鸠噏先得。 挡八股啦、 啊！你有冇一科叫鸠噏嘅先？ 咁咪我哋将朱自清改咗毛泽东嗰啲诗句咯。屌佢老阿B 咪一定识咯，系嘛？咪所以我觉得系有意思嘅。你揾我哋呢啲即系曾经读过书、考过试。即系都好不满呢个教育制度嘅人咧，去试做一次啦，系唔会系一个好嘅结果嚟嘅。喂，即使一个小学三年班嘅学生八岁，佢识做，喂，摆到喺我哋面前，我哋唔识做，我哋真系遇到爆，话俾你听。我觉得我系真系唔识做噶，随时系，因为你唔知佢问乜，跟住你唔知答乜，系咪几冇意义咧？对于学生嚟讲，就靠操啊！喂，大佬。学嗰啲喺网上嗰啲创作一样啫嘛，人哋荷兰嘅僆仔而家去紧即系呢个燕豪芬阿即士喺度训练紧足球学校， 系 我哋啲僆仔对住本书嚟读， 咁所以喂，咁所以你嗱你讲啱啦，嗱你去到呢度咧，我哋讲下崔健啊，老实讲，喂咁啊崔健佢最近就话啦，啊即系你佢又个指住呢个 啊 许志安嚟闹啦，吓、啊、你唱嗰首歌吓乜鸠嘢歌嚟噶，广东歌已经够衰噶啦，哇仲要讲唱廿年前九十年代嘅歌，吓、啊、点有冇啲潮啲噶，有冇时代感啲噶？ 但系许志安真系九十年代嘅人嚟噶、哦。佢受本名曲嘅翻腾喎、啊， 佢最悲哀一样嘢就系即系九十年代嘅人，咁但系到而家嘅样都仲系冰封喺嗰阵时嘅样 子，咁咪好咯，屌你真系， 我冇嘢咁，等于民主党咁样啫嘛，冰封系二零一二年。 嗱话时话，我觉得咧，崔健咧喺今次嘅评论里边咧，系讲啱香港创作歌手或者系即系娱乐圈嘅人一半嘅样嘅， 我就唔会同意咧，就系广东歌同普通话歌咧系作为你评论嘅焦点，佢核心嘅。真正佢需要评论嘅一样嘢就系咧，佢系讲得啱嘅咧，就系点解你香港嘅歌手你唱嘅歌 咁耐以嚟冇一批特首有代表性嘅？ 点解系冇代表性？嗱，而家你香港嘅即系真系娱乐界嘅人去揾翻对香港有代表性嘅歌，系不出五六首。 吓，打开你未来啦。 你可以数到嘅，狮子山下就成日播嘅，铁塔凌云又成日播，大哥。喂，大哥，呢啲歌已经系70年。 唔系，我觉得最扑街就系其实咧，就系 TVB 啫。其实老实讲， 咁当然啦。 咁你谂下啦，即系李嘉诚啊，嗰阵时咪有个党媒闹鸠佢嘅，咪就系话你点解咁发达啊？即系喂，如果冇我哋啊，即系政治上面笼络你啊，你边有咁有钱啊？咁样样，佢可以政治你喂呢个中央。中共可以政治上面笼络李嘉诚，其他人全部都系，包括 TVB 啦，当然系。如果 TVB 唔系话一台独大，喂垄断得咁犀利嘅话，咁你点会即系喂佢喂起码一样嘢，佢已经冇咗艺员训练班啦，系咪？佢已经唔再培训新嘅人才啦，佢宁愿推僆模出嚟做啦，系咪？咁然之后甚至乎有啲吓经理人啊，推啲女出去接客添啦。 哦，唔系仲有一啲友善过嚟嗰啲，而家咪上晒大 台。所以我话，如果大家只系睇崔健嘅头一忽，大家会觉得好唔舒服，就话点解我唔可以唱广东话？但系 责任， 但系个问题唔喺嗰度啊！崔健嘅评论就话点解你拣一首九十年代歌，而呢一首九十年代歌同香港个时代背景都系冇意思嘅。呢个先系个问题啊嘛。 唔系、 啊， 即系 喂，头先我数，其实我你打断咗我啦，我再数，咪最多咪海阔天空。最多咪光辉岁月， 咁城邦会战胜归来都系嘅， 系嘛？喂，咁你香港人系要反省呢样嘢，点解我哋过去曾经系变成系东方荷里活嗰个地方，变成大家系抄袭我哋嘅嘢？ 你觉得呢个系香港人嘅责任咩？ 咁当然头先你讲 TVB 系一个最关键因素啦，即系你嘅制度系唔鼓励你个文化创作啊嘛，同埋惩罚你个文化创作啊嘛，同埋再加上回归之后，喂，而家有边一个娱乐圈嘅人？唔系北望神州嘅大哥，系、嘛？你拍嗰套电影，就算你无间道，啱头先醒起啦、你最后结尾嘅时候，刘德华个角色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啦。 刘建仁 吓，佢都系两刘建明嘅角色啊，都系两个结局系唔同噶嘛，大哥，喂有冇搞错啊？喂呢、這个咪扼实紧创作嗰个自由咯？喂，本来嗰个系香港人嗰个嘢嚟噶嘛？喂，咁做无间道嘅，我唔可以最后尾 OK 嘅咩？我唔可以最后尾可以即系逃生咁啊！呢个世界现实世界就系咁噶啦，屌你咪共产党个坏事做尽啦！咁而家仲系执紧整，大佬 系呢个好唔现实， 即系拍唔出呢个 matching point 呢种 啊 matching point 啊！即系呢个系呢个系 Woody Allen 一套戏啦， 系啊， 即系话呢个讲，哇！即系你话呢个印象非常之深刻。matching point 系讲咩咧？嗰一个即系呢个僆仔，一个伦敦一个穷小子。系嘛？即系佢自己本身即系为咗即系去到呢个上流社会上面咧，哇！又即系娶到一个富家女啊，咁样样，即系坏事做尽。咁啊，最后尾咧，最好似唔知最后尾冇事啦。 Happy ending 嚟噶，其实 Happy ending 啦，仲俾佢快快乐乐过日子啦。即系原本咧，即系好似有单嘢要告鸠佢嘅，因为佢杀鸠咗人啊嘛。 系啊，但系到最后都冇事啊嘛个。系啊，律师帮佢。 不过呢个我唔系好记得啦，咁样样。但反而呢啲戏咧，即系有 香港而家系拍唔出呢一种颠覆逻辑嘅嘢，因为你自我审查啊嘛， 颠覆道德逻辑 吓，主旋律喺度啊嘛。 咪所以崔健嘅评论佢讲唔到嗰个结构原因啫嘛。 嗯， 点解许志安会唱一首冇意义嘅歌？唔系在于唱一首广东歌嘅问题。是一首无意义的，不能够代表反映到你香港时代的一个的变迁。所以如果我许志安你够扑，你敢不敢唱这个撑起雨伞呢？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命运自主精神的歌。你不够扑嘛，阿哥，你唱完你试下唱完撑起雨伞，你整个大陆的市场你都不用回去啊，哥，你扑街啊，告诉你。嗱，而家啲嘅娛樂圈嘅人，我唔敢講，如果我係點咧，你有冇咁嘅骨氣去做呢樣嘢？點解我不能夠反映時代？所以崔健只係講啱一半嘅問題，佢講唔曬全部嘅問題，包括你講 TVB 嗰個壟斷嘅問題，包括你講而家所有娛樂圈嘅人 是要北望神州，我睇住成个市场，跟住内地有呢个审查嘅问题，令到成个香港嘅所谓东方荷里活咧系完全吞食。 唔系另外一样嘢，而撑伞嘅当日撑伞嘅艺人，到而家一年冇嘢做啊嘛，黄秋生、何韵诗咪就 系 咯。 系黄秋生而家仲要拍，即系 仲要折到到头靠无线，系因为佢支持雨伞运动啊嘛。 黄耀明咧， 真系 系咪？所以共产党呢家嘢咧系最成功。因为点解咧？佢知道你班友仔都系为咗即系 搵食， 搵食啫。 嗯， 咁我咪封杀你一排，你咪乖乖地咯。同埋呢个系寒蝉效应嚟噶。即使你何韵诗、黄耀明或者黄秋生继续硬骨头顶落去都好， 嗯， 其他人惊噶嘛？你可以唔食啫，其他人使咩食啊？所以你许志安。如果崔健问你个问题，系啊，其实我想唱呢个吹诶咩啊，撑起雨伞嘅，咁、你咪串翻佢咯。不过你以后都唔使翻大陆，我俾你听，回乡证都收埋你，好似我咁。 咁佢点样郑秀文呢？ 好，咁啊休息一阵。